齐悼王世家第二十二。齐悼王刘肥者，高祖长庶男也。其母外父也，曰曹氏。高祖六年，立肥为齐王，时七十城。诸民能齐言者，皆与齐王。齐王，孝惠帝兄也。孝惠帝二年，齐王入朝，惠帝与齐王宴饮，抗礼如家人。吕太后怒，且诛齐王。齐王惧不得脱，乃用其内史勋纪献阳城郡，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。吕太后喜，乃得辞救国。悼惠王即位十三年，以惠帝六年卒，子襄立是为哀王。哀王元年，孝惠帝崩，吕太后称制，天下事皆决于高后。二年，高后立其兄子李侯吕台为吕王，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。哀侯三年，其弟张入宿卫于汉，吕太后封为朱虚侯，以吕禄女弃之。后四年，封张帝兴居为东穆侯，皆宿卫长安中。哀王八年，高后割其琅琊郡，立零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其明年，赵王友入朝，忧死于邸。三赵王皆废，高后立诸吕为三王，擅权用事。朱虚侯年二十，有气力，愤刘氏不得职，常入室高后宴饮。高后令朱虚侯刘璋为酒吏，璋自请曰：“臣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高后曰：“可。”酒酣，张尽饮歌舞，以而曰：“请为太后言耕田歌。”高后儿子续之，笑曰：“故而父之田耳，若生而为王子，安之田乎？”张曰：“臣知之。”太后曰：“是为我言田。”张曰：“深耕既种，立苗欲疏，非其种者除而去之。”吕后默然，请之。诸吕有一人醉，王酒，张追，拔剑斩之而还，报曰：“有王酒一人，臣谨刑罚斩之。”太后左右皆大惊，夜以许其军法，无以罪也。因罢。自是之后，诸吕担朱虚侯，虽大臣皆依朱虚侯，刘氏为一强。其明年，高后崩，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吕王产为相国，皆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，欲为乱。朱虚侯张以吕禄女为妇，知其谋，乃使人因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。朱虚侯东穆侯为内应，以诛诸吕，因立齐王为帝。齐王既闻此计，乃与其舅父四君、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阴谋发兵。齐相少平闻之，乃发卒魏王宫。魏博代少平曰：“王欲发兵，非有汉虎符宴也，而相君为王，故善。博请魏军将兵卫魏王。”少平信之，乃使魏博将兵为王宫。博既将兵，使为相府。少平曰：“嗟乎！ 道家之言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乃是也。遂自杀。于是齐王以君嗣为相，魏博为将军，祝武为内史，西发国中兵，使祝武东诈琅琊王曰：诸吕作乱，齐王发兵欲息诸之。齐王自以儿子年少，不惜兵革之事，愿举国为大王。大王自高地将也，习战事，齐王不敢离兵。使臣请大王幸之临淄见齐王济事，并将齐兵以息平关中之乱。琅琊王信之，以为然，乃持见齐王。齐王与魏博等因留琅琊王，而使祝武进发琅琊国，而并将齐兵。琅琊王刘泽既见妻，不得反国，乃说齐王曰：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，推本言之，而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，当立。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，而泽与刘氏最为年长，大臣故待泽绝迹。今大王刘臣无为也，不如使我入关济事。齐王以为然，乃亦具车送琅琊王。琅琊王既行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。于是齐哀王为诸侯王书曰：高帝平定天下，望诸子弟，悼惠王于齐。悼惠王薨，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。惠帝崩，高后用事，春秋高，听诸吕善废高帝所立，又杀三赵王，灭梁燕赵以望诸吕，分齐国为四。忠臣进谏，上祸乱不听。今高后崩，皇帝春秋覆，未能治天下，故是大臣诸侯。今诸吕又擅自尊功，聚兵严威，结列侯忠臣，矫治以令天下，宗庙所以威。今寡人率兵入诸，不当为王者。汉闻齐发兵而西，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。灌婴至荥阳，乃谋曰：诸吕将兵居关中，欲威刘氏而自立，我今破其环抱，是亦吕氏资也。乃留兵屯荥阳，时使欲齐王及诸侯与联合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西取其故济南郡，亦屯兵于其西界以待曰：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，朱虚侯与太尉伯丞相平等诛之。朱虚侯首先斩吕产，于是太尉伯等乃得尽诛诸吕，而琅琊王亦从齐至长安。大臣亦欲立齐王，而琅琊王及大臣曰：齐王母家四君，恶吏虎而冠者也，方以吕氏故积乱天下，今又立齐王，是欲复为吕氏也。代王母家博士，君子长者，且代王又亲高弟子，于今现在且最为长，以子则顺，以善人则大臣安。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，而遣朱虚侯以诸吕氏事告齐王，令罢兵。灌婴在荥阳，闻魏博本教齐王反，祭诸吕氏，罢齐兵。使使赵责问魏博，博曰：失火之家，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？因退立， 鼓战而立，恐不能言者，终无他语。冠将军熟视笑曰：“人谓魏伯勇，望庸人耳，何能为乎？”乃罢魏伯。魏伯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，即魏伯少时，欲求见其相曹参，家贫无以自通，乃常独早夜找其相舍人门外，向舍人怪之，以为物而似之，得伯曰：“愿见相君，无因，故为子肘，欲以求见。”于是舍人献伯曹参，因以为舍人。一为参欲言事，参以为贤，言之其道惠王。道惠王召见，则拜为内史。使道惠王得自治2000石，及道惠王卒而哀王立，伯用事重于其相。王既罢兵归，而代王来立，是为孝文帝。孝文帝元年，晋以高后时所割齐之阳城、琅琊、济南郡赋予齐，而徙琅琊王望燕，一封朱虚侯、东穆侯各2000户。是岁，齐哀王卒，太子则立，是为文王。齐文王元年，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，以齐极北郡立东穆侯为极北王。二年，极北王反，汉诛杀之，帝入于汉。后二年，孝文帝晋封齐悼惠王子、霸君等7人，皆为列侯。齐文王立14年卒，无子，国除，帝入于汉。后一岁，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。齐孝王将驴，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，故其别郡尽以望悼惠王子。子至为济北王，子毕光为济南王，子贤为淄川王，子昂为胶西王，子雄渠为胶东王，与城阳齐凡7王。齐孝王11年，吴王毕、楚王勿反，兴兵西，告诸侯曰：“将诸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皆善发兵应吴楚，欲与齐。齐孝王狐疑，城守不听，三国兵共为齐。”齐王使陆中大夫告于天子，天子复令陆中大夫还告齐王：“善坚守，吴兵今破吴楚矣。”陆中大夫至，三国兵为临淄数重，无从入。三国将结与陆中大夫盟曰：“若反言汉已破矣，齐去下三国，否且见图。”陆中大夫既许之，至城下，望见齐王曰：“汉已发兵100万，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，方引兵救齐，齐必坚守无下。”三国将诛陆中大夫。齐初为急，因与三国通谋，约未定，会闻陆中大夫从汉来，喜，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。居无何，汉将栾布、平阳侯等兵至齐，击破三国兵，解其围。已而复闻其初与三国有谋，将欲移兵伐齐。齐孝王惧，乃饮药自杀。景帝闻之，以为其守善，以破解有谋，非其罪也，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，是为义王，续其后。而胶西、胶东、济南、淄川王咸诛灭， 帝入于汉。喜极北王望淄川，其义王历22年卒，子赐景历，是为厉王。其厉王，其母曰季太后，太后娶其弟季氏女为厉王后。王不爱季氏女，太后欲其家重宠，令其长女季翁主入王宫，正其后宫，无令得晋王，欲令爱季氏女。王因与其子翁主奸，其有患者徐甲入侍汉皇太后。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，修成君非刘氏，太后怜之。修成君有女名娥，太后欲嫁之于诸侯。患者甲乃请使其，必令王上书请娥。皇太后喜，使甲之其。是时其人主父偃之甲之使其以取后事，亦因为甲。即事成，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。甲既至其，封以此事。季太后大怒曰：王有后，后宫俱备，且甲其贫人，即乃为患者，入侍汉无补益，乃欲乱吾王家。且主父偃何为者，乃欲以女充后宫。徐甲大穷，还报皇太后曰：王以怨上娥，然有遗害，恐如燕王。燕王者，与其子昆弟奸，心作已死，亡国，故以燕感太后。太后曰：吾父偃嫁女齐氏。是晋寻闻于天子，主父偃有此，亦与其有隙。主父偃方幸于天子，用事因言，其临淄10万户，士租千金，人众殷富，聚于长安，此非天子亲弟爱子，不得忘此。今齐王于亲属一书，乃从容言。吕太后时其欲反，吴楚时孝王姬为乱，今闻齐王与其子乱，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，且正其事。主父偃既至齐，乃即至王后宫患者，为王通于子翁主所者，令其辞政皆引王。王年少，惧大罪为利所执诛，乃引药自杀，绝无后。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，恐其见书骨肉，乃上书言偃寿金及轻重之短，天子亦既求偃。公孙弘言：齐王以忧死无后，国入汉，非诛偃无以色天下之望，遂诛偃。齐厉王历5年死，无后，国入于汉。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，城阳及淄川。淄川地比齐，天子怜齐，为悼惠王种元在郡，割临淄东环悼惠王种元邑，尽以与淄川，以奉悼惠王祭祀。城阳景王章，齐悼惠王子，以朱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，而张申首先斩相国吕王产于未央宫。孝文帝既立，亦封张2000户，赐金1000金。孝文2年，以齐之城阳郡立张为城阳王。历2年卒，子喜立，是为恭王。恭王8年，喜王淮南。4年，复桓王城阳。凡33年卒，子延立，是为清王。清王26年卒，子义立，是为靖王。靖王9年卒，子武立，是为惠王。 惠王十一年卒，子顺立，是为荒王。荒王四十六年卒，子辉立，是为代王。代王八年卒，子景立。至建始三年，十五岁卒。济北王兴居，其悼惠王子以东穆侯驻大臣诸诸吕公少。及文帝从代来，兴居曰：“请与太仆婴入清宫，废少帝，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。”孝文帝二年，以其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，与城阳王俱立。立二年反，使大臣诸吕氏时，朱虚侯公尤大，许晋以赵帝望朱虚侯，晋以梁帝望东穆侯。即孝文帝立，闻朱虚东穆之初欲立齐王，故处其功。即二年望诸子，乃割其二郡以望张兴居。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，张死，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，汉多发兵，使丞相灌婴击之。文帝亲幸太原，以为天子自击胡，遂发兵反于济北。天子闻之，罢丞相及行兵，皆归长安。使吉府侯柴将军击破鲁吉北王，王自杀，帝入于汉为郡。后十三年，文帝十六年，复以其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吉北王。十一年，吴楚反时，至坚守，不与诸侯合谋。吴楚已平，喜至望淄川。济南王毕光，其悼惠王子以乐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。十一年，与吴楚反，汉击破，杀毕光，以济南为郡，地入于汉。淄川王贤，其悼惠王子以武成侯文帝十六年为淄川王。十一年，与吴楚反，汉击破，杀贤。天子因喜济北王志望淄川，志意其悼惠王子，以安都侯望济北。淄川王反，无后，乃喜济北王望淄川。凡历三十五年卒，是安邑王。子建代立，是为靖王。二十年卒，子仪代立，是为清王。三十六年卒，子中古立，是为思王。二十八年卒，子上立，是为孝王。五年卒，子恒立。至建始三年，十一岁卒。胶西王昂，其悼惠王子，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。十一年，与吴楚反，汉击破，杀昂，帝入于汉，为胶西郡。胶东王熊渠，其悼惠王子，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。十一年，与吴楚反，汉击破，杀熊渠，帝入于汉，为胶东郡。太史公曰：诸侯大国无过其悼惠王，以海内初定，弟子少，积秦之无持土封，故大封同姓，以填万民之心，及后分裂，故其礼也。